徒儿们， 师父， 少师永把斋饭，再听为师讲解《法华经》典，以息烦心。 是。 禀师太，门外有一相公求见。 哦，是哪位施主？ 未曾见过，像是远路来的书生，他说他也姓潘。 哦，莫非是我那侄儿？师母有请。 是。有请潘相公。 侄儿在哪里？ 不在。 你可是侄儿潘必正吗？ 怎么是侄儿？ 姑娘呀，多年不见，长成人了，叫我岂敢相认呐？快快进来讲话。哦，相公将行李挑了进去。 是，随我来。 苗场看茶。 是。 姑姑请上，手无之儿大礼参拜。 一路风尘不必拜了，坐下讲话吧。 是至清茶。 这是我家侄儿潘必正。 哦，原来是潘相公。 此会一事。 哦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儿陈苗长，在此待罢休息。 原来是陈仙姑，小生有礼了。 举手，相公请茶。 不谢仙姑。 不见你那爹娘可好啊？ 爹娘安泰，问候姑父请安。 倒也不错啊，侄儿今日因何至此啊？ 姑父啊， 天 来呀？ 徒儿未曾落泪。 苗长啊，出家人不应有凡尘俗念。 是。 你等回房去吧。 是。 少时为你收拾一件，警示安心。 多谢姑母， 随我各处上香去吧。 姑母慢走。 啊，侄儿，你看此案如何？ 翠破苍松，青传红瓦，好可幽情锁彩呀。 是啊，此地清静，正好读书，你且住下用功，单等明春再去赴试。侄儿 啊，哦，多谢姑母。 只是长门之内纪律森严，主事需要检点才是。 侄儿记一下， 随我来哟。 潘必正在庵中见到陈妙长，顿生爱慕之心。一天晚上，潘必正闻听琴声清幽，循声而往，发现乃是陈妙长在弹琴。潘必正于是借琴曲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陈妙长虽然也有意，但是碍于戒律，假意拒绝了他。请听琴条。 日子心性 了生，分明 天气 下凡，为何孤寂在菩提树下，怎不叫人感叹呐？请定 了礼， 不求满途至此。 相公，请进。 请。金童仙姑，繁华莫管。敢问身世如何？ 身世吗？ 仙姑，请将小生行而恭听。 Thank you. 真是国产不幸，看先苦黄卷千灯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，怎不叫人替你惋惜呀。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先苦伤感，事事不敢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座。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千错，见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句，日后 哎呀呀，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先苦再赐教。 相公休得过谦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如从命，先朝了。 Thank you. 道远，思有路，何处去问津？ 常言道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 人。如此，就请先苦你应允。 啊，应允什么？应允什么？ 应允小生再一谈一曲， 日后夜深人静不谈也罢。 夜已深了，我要回房去了。 相公请便。 到无此， 潘必正因为遭到陈妙常的拒绝，抑郁成病。老尼姑前来探望，陈妙常也随同前来，言辞之间暗通衷曲。请听问病。 修归来投姑奶奶的白云庵，静读诗书，偏 听琴，也不知听了什么神曲，回来就得了奇怪的病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发呆犯傻，吃药也无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还是扶他出来走走吧。相公，相公，别老跟枕头过不去，出来坐坐吧。慢点，慢点。 可创风雨很长天，满腹心事。想睡也。 相公，相我言呐。 我自别家乡，旅途萧条，染成一病，这如何是好？ 相公，我今天给您算了一卦。 啊，卦上怎么说？ 卦上说，您的病不要看大夫，不要喝汤药，少去白云楼听琴，病就会好的。 更惨。 还是留点力气给老姑奶奶抄写经文吧。 我病得连书都读不得，怎能抄写什么经文？不抄。 您不抄经文，待会儿安主来了问起我，你怎么说呀？ 什么姑母要我来？ 是啊。 哎呀， 只怕是越发的沉重了。 哎呀，更加了不得了啊！潘相公安心休养，了然无事。 哪个讲话？ 是冤家到了， 苗长徒弟一来看你。 在哪里？ Oh, 第二天晚上，潘必正来到陈妙长房中，见伏案而眠的妙长袖底下有一纸诗文，这就是偷诗。 是不要精通于他，且此小钱待他心来。我这一番心酸了我心， 要三项啊， 我比你就是富，当你 不还。 那是我的石膏，快快还给我吧。 那是我的石膏，你还我吧。 什么？ 再有一日就抄完了。